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尔哈米德近日致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表示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。电文指出，相信两国之间真正的关系将在各个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，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，友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争取和平，不断进步繁荣。